累计33,235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有450人，较前一日减少10人。韩联社报道，新增确诊个案减少，相信是因为疫情放缓，同埋喺农历新年的检测数量较少。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6点，升3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29.8，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2.49美元，卖出1,923.0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风势微弱，此外一道冷风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预料那道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显著转凉，气温降到大约1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听晚天气寒冷，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到12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觀塘繞道去九龍灣方向麗港城快線對開交通意外咧清咗場噶啦，咁而家交通咧已經係好翻好多。咁啊，擠塞嘅地方咧最主要就係吐露港公路同埋大埔林村，因為有特別嘅交通安排啦，介乎排樓同埋林村鄉公所嘅林村鄉公所路咧係劃為行人專用區嘅。咁而家林錦公路咧仍然都係實施緊交通措施，最主要咧而家林錦公路咧近住林村許願樹來回都仲係塞嘅，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帝欣苑咧一段都仲系慢车，咁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百德新界，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大老山隧道来回方向都是有少少车龙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二号干线石门桥面方向马鞍山，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5，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7:04。在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垂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过年你会教小朋友讲啲乜嘢恭贺说话啊？ 恭喜发财！ 小朋友咁细个就要发财？ 快高长大咯， 有啲违反自然、啊。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小朋友可以讲乜？ 新一年开心就够，晨光第一线祝听众开开心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到10:00，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斌神，你咁中意玩食字，代表骚动音乐嘅话，不如我乐字送个祝福语俾听众啊！ 博成，好简单啫，我祝大家同屋企人乐也融融，一齐听住骚动音乐过年，都几有气氛噶。 我都祝大家听骚动音乐播嗰啲歌，都可以乐在其中啊！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到。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今年三月份，日本嘅 Wings 将会推出佢哋第十五张嘅大碟。今次嘅音乐主题咧，都系由庆太主音歌手咧去到创作同埋监制噶，诚意可以话爆灯。乐迷系咪同样感受得到佢哋对音乐嘅投入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Wings Bang Bang featuring Crazy Boy。Wins Bang Bang featuring Crazy Bo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特登唔提你啊！ 好嘢啊！ 逼一逼你先。 年初二啊，新年快乐啊！ 醒唔醒啊？醒唔 醒晒啊？直头系 年初二啊，翻工啊，梗系醒神啦，系咪先？ 好醒神啊！ 几花开炉啊！我哋全世全宇宙最花开炉之一嘅人啊，唔系有啲琴日已经开炉啦，可能 系 一个大年初二啊，星期一系啦，今年好翘口嘅，因为大家惯咗平时讲年初几年初几啦，但系今年啲年初二啊，礼拜一啊，年初三啊，礼拜二啦， 系啊，啲期啊讲到错晒啦，冇错。 咁啊唔紧要啊，1月23号星期一年初二，咁啊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另外，今日我哋音乐桑拿犀利啊！ 我哋就会为大家带嚟一啲贺年嘅作品啊！ 你最憎嗰啲啊！ 真系每条大街小巷啊，都会播到你洗晒脑噶啦！咁但系咧都得意嘅，即系揾翻一啲今日音乐桑拿就以一个故事性行先啦，即系因为原来好多嘅一啲贺年作品咧。都有啲古仔嘅，咁啊，原来后边都唔系话净系首首都系为咗贺年而创作出嚟咁简单嘅咁样。 系啊，虽然贺年歌严格嚟讲又唔系一个 genre 啦，但系都系一个类型嘅嘢啦。 冇错。 咁虽然我唔知下年农历新年 原来呢个环节仲喺度， 圣诞歌一样啫嘛。圣诞歌都唔系一个 genre 嚟。 系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下年圣诞，唔系即系2023年嘅圣诞，同埋2024年嘅农历新年。 如果仲有一个环节，仲可以做啲咩咧？ 我已经讲咗啦，咁啊唯有落翻之前个， 到时再 一年前嗰集再攞出嚟。 到时大家当忘记咗去再听一次。 到时再算啦，到时有咩环境都唔知系咪先？咁啊，但系一阵间大家可以留意住六点钟音乐桑拿啦。今日农历新年咧。我就好攰啊！ 点解啊？你做咩打通宵啊？ 因为要冇啊，我想啊，有冇局啊？可唔可以搞一个？ 冇啊！ 我约唔到人打通宵牌啊！ 搞错啊！ 好唔开心啊！呢、這个 我介绍啲 friend 俾你咯。 例如咧、你老婆、 你会识噶啦。 嗰啲想约嗰啲又唔系香港嗰啲啊，之后先约到啦。咁啊，但系嗰个攰系在于咧，我喺个农历新年要不断做翻译嘅，不断讲英文。 做咩？因为有赚 WiFi 啊！新年嘅时候， 我都想啊！你讲嗰啲嘢全部我都达成唔到。即系嚟打通宵牌啦， 又唔得， 打外快啦， 打外快又唔得。 你嗰啲嘢调翻转咗。 你过年净系过年啫。 你不如话我嚟紧嗰期六合彩唔中啊，调翻转可能我会中啊。 好难讲啊， 8000万 你知我讲嘢有时好准，有时好唔准噶啦。 睇下你今日运气点咯。你今日运气如果好嘅，啲嘢咪唔准咯。 我祝你呢、這个鸿图大展啦，祝你横财就手啦。 出事啊！你讲呢啲啊，出事啊，我有啲惊啊。调翻转， 祝你身体健康最紧要。 你唔好叫奔神啊，你叫灯神啊。你叫灯神算啦，我而家好惊你。 我而家新年讲呢啲祝贺说话，唔知点解咧，啲人成日都觉得我好冇诚意啊。 系啊， 但系我其实真系真心讲，我唔讲呢啲可以讲边啲啫。个个都觉得我你系咪讲反话啊？喂，你讲亲都唔靓噶。 证明你个人平时俾人嗰个感觉系点啊？虚伪宾啊嘛。 所以我决定喺新年嘅时候都系讲少句。 就算你派个利是，大家都觉得里边嗰啲唔系利是钱，都唔知塞啲咩落去。 怀疑我摄张财神喺入边咁样。 咁但系呢个新年点解我系咁讲英文？因为我表妹咧就喺美国翻咗嚟香港过年啦。 啊， 咁佢亦都同佢老公一齐翻嚟嘅。 哦， 咁啊第一次见表妹夫啦，如果要咁样 计，表妹夫系啦， 咁啊佢系一位纯正嘅美国人嚟嘅。 OK， 咁所以就适逢啊翻嚟探我哋，即系个表妹翻嚟探我哋，咁啊带埋佢，咁啊又可以体验下香港嘅农历新年系点样啦。跟住佢又咁啱有生日啦，即系所有嘢捞埋一齐啦。 哦，佢未体验过嘅，因为。 在香港就未咯 ，OK OK， 係啦，喺外國我估啲唐人街，我諗 我都有嘅， 點有機會 嘅？ 咁但係因為喺香港唔同，再多一層就係我香港啲屋企人喺呢邊啊，即係嗰邊都有阿表妹啲屋企人喺嗰邊嘅，咁、但係呢邊真係好純正啦，等佢 feel 下件事係乜嘢啦， 即係帶佢去下酒樓啊，飲下茶啊，派下利是啊， 即基本上翻嚟之前咧已經 list 咗翻到嚟有啲咩地方想去睇㗎啦，即係嗰啲黃大仙廟啊、山頂啊，跟住亦都有啲譬如唱下 K 啊， 哇，咁真係好攰喎呢個行程， 唔係呢啲我唔使去嘅，呢啲交俾我老豆，因為我 你幫佢 plan 咗啫， 唔係啊，佢自己話想去啊 ，OK， 咁跟住得閒嘅邊個親戚。就 凑佢去啦， 带佢哋去啦，咁啊，今朝去完黄大仙庙啦，咁啊，亦都呢啲就佢哋自己去多啲嘅，咁但系成班人一齐嗰啲真系离不开啦。头先你讲得啱，饮茶一定有啦， 系啊， 翻咗嚟几日，日日都饮茶，我觉得佢哋应该开始争啦，应 该。咁又唔系噶嘛，应该喺外国饮茶咧贵好多噶嘛，我听啲朋友讲，可能佢觉得哇，翻到嚟饮茶好抵咁样。 但系谂下，你日头饮茶啦，夜晚我哋团拜嗰啲咧，又系去茶楼。 咁冇噶，你等于喺美国日日都系食汉堡包有咩分别啫？唔系啊，系一样咁满，系咪先？ 所以美国旅行咧，我真系唔可以日日都食汉堡包就咁。 建议都系饮翻茶。 我会突然之间好想食嗰啲中式嘅茶乌冬啊嗰啲咧。 系。 咁所以咁大家食饭咁啊倾偈啦。咁佢本身做一啲呢位表妹夫系啦。咁佢系做一啲。recovery program 喺外国嗰度、 哦，即系一啲类似系物理治疗咁嗰类。 佢唔系 physical 嘅，佢、哦、系一啲可能戒赌啊，帮、 哦、 人哋、 哦、 或者戒嗰啲、 哦 okay, 毒瘾啊、 哦、，OK 戒酒会啊， 类似嗰种咧啲、 okay, okay, 更新中心去帮一啲人去做呢啲嘢咁啊。咁本身职业系做呢样，咁但系佢又识得。即係中意跳舞唱歌嗰啲，即係同我表妹都一樣啦、 啊。 即係佢哋嗰邊好多啊！即係細細個有個興趣，可能中意唱歌、跳舞、表演方面嘅，咁、啊、然後可能就競爭太大啦。咁、啊、所以冇啊，即係就不斷去做 audition 啦、啊，做 casting，、 哦、 但係有一個正職喺度，咁有空餘時間，咁就會去表演一下咁樣嗰種嚟嘅。 咁你有冇叫阿表妹夫趁新年幫你戒下咩啊？ 戒咩？ 我見你面色都好似嚇。啊 戒咩啊？ 都要即系戒夜瞓咯。 哦， 系啊，我见你面色可以有时都唔够红润啊。 系， 我惊你操劳过度， 咁可能戒下， 要戒啲嘢咯， 夜瞓就好啲咯。 佢冇理我啲人，其实我嘅夜瞓对于佢嚟讲，可能系佢哋嗰边嘅美国时间。 OK OK， 咁啊，有两样嘢有趣嘅。第一样嘢先讲咧，就系讲起揸筷子 啊。 咁啊，佢又因为佢即系学咗呢个最纯正揸筷子方法啦。咁啊，第一日食茶楼饮茶嘅时候咧，跟住我就即系、就是、我就 voice 收咗话，其实咧我揸筷子咧系唔纯正嘅，即系我系唔识揸筷子， 揸得唔好。 跟住我爸妈咧就冲出嚟就喺度话啦，话系啦，咁啊咁大个人咧 都唔识揸筷子。 跟住话系啦，由细到大你都冇人教过点揸筷子，我自己摸出嚟嘅呢个方法。 你细个冇揸过啲矫形筷子咩、 啊？因为其实我妈有讲翻，即系我一笑佢哋，佢哋就冇出声啦。即系嗰啲就，因为我妈都话其实佢从来都唔识揸筷子嘅。咁但系后屘呢几年用咗嗰啲咩韩国用嗰啲筷子， 哦，好扁身嗰啲， 系啦，你用嗰啲你真系要识得正确嘅揸筷子方法 先揸 先用得落嘅、 啊。 所以我用唔到， 用唔到啊， 嗰啲 用唔到啊。 系啊，咁佢话系其实自己即系锻炼翻啦，但系佢话回想翻细我同我妹细个咧，佢冇点样教过我哋揸筷子。 O K， 咁你揸筷子其实最初边学，其实屋企啫嘛，咁冇人教咪自己摸索咯。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一路以嚟咧都系错嘅。 系咪揸笔咁样揸？你好似系 又唔系啊？我都唔识形容。 吓，你系用食指定系用你只中指去发力啊？你谂翻 唔到啊？ 哦 ，O、okay, K， 你完全 因为咧我系好似系杠杆原理咁样啦，但系其实。即系会交叉咗咯，筷子 我都系咁啊，我都系咁上下。 系啦，即系个发力位我都唔知道噶，你当食指啦。其实嗰对筷子系会交叉咗嘅。 系 咁啊，所以有阵时夹嘢真系差啲嘅。 嗯， 系啊，几年前啲亲戚食饭嘅时候，即系大家都你知道，有时新年咧咩都讲啦。咁啊，又攞起呢个话题讲嘅时候，我哋有个亲戚长，我婶咧又。即系要教过我哋就话嗱，正确揸筷子应该咁嘅。咁我妹喺当年就开咗窍咧，学识咗用。咁、 哦、 我咧、哦，我就讲得到，我做到个样，但系我喺应用上面系唔 得， 即系我发唔到力嘅。即系我都知道下面嗰只筷子唔好喐，净系用食指中指咧夹住上面嗰只，咁样就喺度揈下揈下。 但系就硬系唔知点解夹唔到啊， 发唔到力啦，咁样系啦。咁我就但系知道个理论嘅、 嗯， 所以我系中间咁多年我搵唔到个窍门咧，就失败咗啦。 同你一模一样啊！ 同我一样咩？失败 我都系、啊，同是天涯沦落人，我都系识个理论，但系永远都揸唔啱。 系啦，我而家知道，其实都揸得到，扮到啦，咁啊扮到个样啦，咁啊，咁啊，于是乎咧，有趣嘅情况出现啦。农历新年大年初一饮茶， 系 有一个外国人教我揸筷子， 佢教你， 因为佢好正宗啊。 哦， 我表妹都好正宗啊， 因为你表妹教佢嘅， 应该系啩。 哦，有趣、啊，我以为系啊，我以为你系懒叻咁样话啊，我教翻嗰个外国人、 啊，因为个前提系佢学识咗嘛。咁我咪话，因为佢系好。佢嗰種係好刻意地去學習揸筷子，咁啊有人教我依啲係冇啊，你被逼一定要用，冇人教你都要自己揾方法啦。咁所以錯咗方法嘅，於是乎調翻轉，係一個外國人教我揸筷子。 誒 ，Boshing， I teach you how to get the dumpling。 係啊，係啦，佢又教得好啊，跟住我就係咁夾到手都冤啦咁。我覺得呢個畫面非常之有趣啦，同埋非常之諷刺啦。 佢有冇教你講翻幾句賀年説話添啊？ 調翻轉我同佢講咯。你教我揸筷子嘛？我同佢讲话，其实我用刀叉定叻过你。 你唔好，可能佢叻啲啊，都系。你有冇谂过，其实有时餐具呢啲嘢咧，你一样唔叻咧，好大机会系你所有揸餐具嘅方式都唔叻噶。 我纯粹用翻个逻辑，既然你喺我主场揸筷子叻过我，我喺你主场其实用你啲嘢都叻过你可能。系啊，咁啊冇啊，跟住就喺度用咯。后屘我唔记得咗边个咧讲咗啊，我女朋友讲咗一个窍门俾我听之后咧。我突然之間就開始 get 到嗰件事，我人生第一次 get 到，我就話咁多年嚟，我就係撐一句咁樣嘅説話，就係嗰個竅門啊。其實多咗個竅門撐好遠，因為大家都係講個姿勢啊，咁個姿勢我模仿到啦，但到你應用嘅時候，我一路都捉唔到嗰個點啊 ，sweet spot 啊， 係 啦，即 係 點樣發到個力，你 feel 到嗰下開竅噶嘛。咁我就開始掌握到啦，所以我呢幾日我話由大年初一開始咧，我每一日咧都會正確揸筷子咁樣去食嘢嘅。 新年進步喎、啊，真 係。係啦，我覺得咧，只要我係 get 到嗰個竅門，其實我中間以前試過嘅，但係改唔到，因為我揾唔到，冇人話到俾我聽啦，大家都係就係話咁樣揸咯， 或者練極都好似練唔啱咁樣。 係啦， 我想問嗰句竅門係咩啊？你可唔可以教埋我啊？ 其實 練神 唔係嗰個竅門就係咧，唔喐嗰只下面嗰只筷子咧，其實譬如你夾嘢嘅時候咧，佢係嗰個下面嘅筷子。 是啊、 你当一个萝卜糕咧，其实佢铲落个底度嘅， 喺个像添。 哦，我明啦， 即系你 系 要喺下面晾住啊。 哦，我明啦，我明啦，即系下边嘅筷子，你系要好似个铲咁样。撩起个底 少少啦， 然后你上面再俾少少力夹翻落去， 系啦，同埋就系、是你当下面嗰个筷子一个铲啦，佢话要入深啲嘅， 哦， 咁你浪嘅幅度多啲，因为我一路夹嘅近，因为我用个筷子头啊， 吓， 咁佢就话其实唔系筷子头，你可以铲落少少，咁你 中间 系啦，你夹住佢嘅幅度咪多啲咯， 嗯、 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好 minor 嘅少少口诀咧， 吓。那個、就幫助 個實係啦，即係你有個教練綁一綁，一個運動員都唔同。 使唔使用力先？使唔使用力先？ 要用少少， 要用少少陰力啊嘛！我阿媽成日教我用陰力，我唔知乜嘢係陰力，有冇陽力啊？我諗緊，所以我到而家都未識。 係啊，有陽力嘅西洋日力啊，陽力咁啊。 所以我都翻去再試下，今晚有幾底高要食啊？因為我今晚試下可唔可以好似鏟蘿蔔糕個底咁樣夾得到。 咁所以我開始掌握到，咁我覺得我係會有恆心去改嘅，因為我當年都特登刻意改一啲嘢嘅，例如我曾經逼自己改揸筆嘅姿勢啊，改啱咗啦。我特登逼自己改個你字咧。我和你個你係要 N 音啦，初頭你會覺得好突兀嘅，但我覺得嗰時未入電台㗎，我純粹覺得我知道咗個正音，我就要講個正音 啊，係 啦，其實好無謂嘅呢件事，當 無謂啊， 如果你個世界嘅概念咧冇嗰個即係所謂正確嘅事情，你唔知個正音咁讀咧。咁你冇嘢去堅持嘛？咁但係 once 俾你知道咗啦，俾你知道咗個秘密啦， 我好想堅持。 其實你係要，即係你就會有一種唔知邊個使命，覺得既然我知道咗個真相，我必須要做咁。 啱啱。 如果我唔知道，我未必會做。咁所以而家我覺得我今年係會keep 住學到嘅，即係有一日其實好得意，你學嘢唔知你有冇發現咧？初期你會好用力咁樣，好想刻意去改 做啱， 係啦，做啱啦。初頭係好辛苦，同埋永遠都唔中嘅個位。 嗯。 然后当你不断练习，有一日突然之间咧，你个脑清空咗，哦，好攰啊，我唔谂啦，一下夹到， 其实 就成功。 游水嘅道理一样啫， 好多嘢都系咁噶。突然之间有一下就会 系啊，即系嗰阵时细个我学游水，又系不停咁样俾人掉落水，掉到无啦啦有一下就觉得，咦， 我 get 到 游到咯，咁样咯。嗱，大家唔好乱咁学啊。 系啊，第一下突然之间你就会做到噶啦，揸笔又系咁啦，嗰阵时学卷脷又系咧，咁样即系卷脷又系咁啦。 其实打碟系咪咁样噶？你打碟都系咁噶， 我谂好多嘢都系嘅、 嗯， 打好多嘢都系，你打打牌啊，打波啊，其实好多。 但系都系嗰句咯，新年你戒下啦，打呢啲，即系我惊你打太多会个人个人唔够精神啊。 我估唔到原来就系讲呢个揸筷子都 可以讲成， 因为另外嗰个讲嘢食嗰个留翻，我哋留翻之后讲。 好啊， 系啊。咁但系呢一 part 咧，我想播呢一只歌，点解咧？因为同外国人交流。 嗯， 音乐系一个非常之好，然后佢就叫我介绍本地有咩歌手嘅歌啦。咁我介绍咗呢位歌手俾佢听，咁啊，其实我中英文版咧都介绍咗，咁但系播到英文版嘅，咁所以就我就介绍咗啊香港一个非常之出名而家好红嘅一个 singer， 一个 producer， 佢叫 Gareth T， 嚟俾佢听呢首歌。本身我就俾勁浪漫超興佢聽嘅，咁、因為嗰本身 MV 都好中式嗰啲啦，咁但係因為佢未必明白，咁我就俾埋英文版佢聽，佢睇埋個 MV 一路睇一路笑啊。You say kiss and you so put you on edge. Is this sofa to the floor to your bed? Yeah, you deny what your body says. But the scratch marks you left now lives inYour place really got me to relax. Till we can work but never be on track. Time flies when I'm kissing your neck. Heard your tummy rumble then you said, Can we have dinner in bed?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 Have ramen in bed. Then omelets with sex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 we have. If that's all we have. Ooh, if that's all we. You'd have thought what I thought it could be. It wasn't magic, but it's as close as can be.You deny it's just what we need, but the bruise on your knee. place. And my sweat on your sheets. Your place really got me too relaxed. Said we gon' work but never be on track. Time flies when you're kissing my neck. Heard my tummy rumble that you said. Can we have dinner in bed?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 Have ramen in bed. Then omelets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 we have. Ooh, ooh, ooh. If that's all we have. If that's all we have. Have dinner in bed. Then breakfast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Then repeat all these steps. Have ramen in bed. Then omelets with sex. Then brunch with long naps. Yes, I'll be content if that's all we have. Ooh, ooh, ooh, ooh. 好，记得啊、表妹夫听到啱啱啲 ad lib 咧，佢哇呢、這个 notes 唱得好好啊，系啦，有啊 Gareth T 嘅之前拍嚟，做咩叫做 Dinner in Bed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听朝天气显著转凉，有一两阵微雨，气温降到大约13度。听晚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到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文台话一道冷风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预料冷风会在晚间横过沿岸地区。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到大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至两日云量增多，朝早天气相当清凉。天文台预料一股干燥的季候风会在今个星期后期抵达华南，周末期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单日新冠个案连续两日在2000几宗水平，新增2271宗确诊，包括41宗输入个案，再多49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一共录得12954人死亡。八间安老院舍和三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呈报11个院友和两个员工确诊。过去五日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院舍，新增确诊院友数目有140人，新确诊员工就有25人。行政会议召集人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话：新民党立场不支持政府再派消费券，认为大部分防疫措施已经撤销，游客会逐渐重返香港。加上疫情之后第一艘国际邮轮上星期抵港，相信不用靠派消费券刺激消费。上年派发的时候已经看到提振效力有限。叶刘淑仪话：新民党在今个月26号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见面，将会提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建议。他说政府资源有限，应该投资在长远发展，配合适当的扶贫措施，舒缓解困。叶刘淑仪出席活动之后提到，今朝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在车公庙为香港求得第11签的中签，象征香港将会面对一些挑战，但是相信已经开始复常，未来会越来越好。中环云咸街去年6月10号凌晨发生枪击案，警方早前拘捕25个男女之后，上星期四在大屿山拘捕两个南亚裔男子，其中28岁男子被控有意图而射击，串谋有意图而伤人，管有危险药物，管有攻击性武器等5罪。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正是留院未有出庭，主任裁判官应控方的申请，将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7号再讯，期间被告需要由警方看管。 控罪话28岁的巴基斯坦籍被告去年6月10号在云咸街34号外意图令到一个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而向他射击，以及与他人串谋非法及恶意伤害两个人，意图令到他们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显著转凉，气温降到大约1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听晚天气寒冷，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到12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由于林锦公路咧系实施紧交通管制措施啦，咁而家最主要受影响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帝欣苑呢一段咧系挤塞嘅，车龙咧排到接近运头塘村，就系最受影响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近住帝欣苑呢一段咧系挤塞嘅，龙尾就接近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管道口车多。另外啦，西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新界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轩程间咧呢一段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至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在今次的创作里面，滕超兰写到思源这个角色的时候，往往都身同感受，因为同样作为知青子女，她了解自己父亲那辈离开上海的人迫切希望落叶归根的感觉。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盘点政策，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个礼拜同大家走到香港18区之一 西贡区， 一讲呢一区就联想到唔同嘅生态保育。区内南部嘅将军澳新市镇发展迅速，究竟环境保护以及社区发展点样去平衡呢？ 今集邀请咗西贡区议会前副主席陈国旗同埋前区议员陈博志，解构政策推行嘅理念，点样配合民生所需。 盘点政策，年初四晚7:30，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会唔会就系佢哋旁边其中一颗行星呢？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到来尽头，同天出星宿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呼吁造就更多星球，七子会永伴我在旁，情深追梦守宇宙，晚黑重元素， 轮咧就系肉眼可以见到有几粒主星闪闪发光嘅，但系实际上咧呢一、這个星团系包含住过千颗嘅行星喺银河系当中发光。多年代上一年借呢一个星团去答谢一路默默在侧陪伴嘅波板糖们，祝福周国贤、电池小黑、天谷 Siran， 今次系高王。 找得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Lolita 七姊妹星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新年流流，唔系得我哋两个男人咁斋啊嘛？ 斌神系啊，唔系你想点啊？新年流流都系咁噶啦，一系揾多啲人嚟唱歌俾我哋听咯。 金色的都市，烛光灯饰都点起了，迷人的景致，谁在你身边？谁又在天边？ 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月朝朝晚晚追追赶赶，太多工夜不讲理想太迟。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 雷同二友派台作品《让时间变慢》，有冇觉得同屋企人嘅时间都好想变慢呢？而对我嚟讲，仲有一个时间想变慢，就系同跟住落嚟呢八位女仔做访问啊！佢哋听日会出现喺苏动音乐，佢哋系 Color。 暗黑里 有谁？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路过了心烦，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 灯色闯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地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如曾让我冲破那大门，关上了，留下窗边缝隙之间，而天空的光线那样刺眼。 迎接一周年之后推出呢首新派台作品。有 Collar 嘅派台作品 The Bright Side。听日苏颂音乐佢哋会出现啊，同大家贺下新年，讲下呢一年佢哋回顾下啦。跟住呢一代女子组合都系有八位成员，一样都系咁嘻哈哈咁青春。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落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是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争斗，让我独挂星云上。 得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 我没法梦，你没法梦，置身宇宙，去围堵这地球，同冲出去救来，合力并发着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们伴我在旁，齐手追梦手牵手，晚空沿着白虎。 美少女战士啊嘅一个感觉。跟住 Lolita 又派嚟作品《七姊妹星团》，系啊，呢一年我都觉得女团嘅竞争真系特别大。 Hey, 听过有 After Class 的朋友就会 Not Giving Up， 够不够热闹啊？分神 开工到周身痛，谁有得拣？平时收工太晏，爱懒散，伸手都不足够，习惯清简，务实于一尺里去作饭。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没有兑现就别叫兑现，想变 oh, oh, 万世超空间，我这些得啲 like 在变幻。 好歹你知道，但应约吧。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会有兑现，就别要兑现。万世超空间，我借 Saturday night 在变幻，风光的璀璨 Saturday night 门槛太累了，是吗 ？No no no， 就怕去玩 Saturday night 就放慢 Saturday night， 运动跳跃不能出门，闩埋房门不换 Saturday night 任我拣 ，Play this song 就当玩，运动跳跃。 今日就应住细蚊发嚟，做乜叫周末很忙？听落虽然好缤纷啦。但其实讲紧咧，就系嗰一种，唉，我唔想出去，唔想应酬，唔想见咁多人啊。嘅噔噔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此外，一道冷锋已经喺广东内陆形成，预料该冷锋会喺晚间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显著转凉，气温系降到大约1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听晚天气寒冷，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到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嘅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烦啊！呢啲音乐， 睇下大家行商场行得多唔多咯。 系， 因为咧今年啊呢几年咧应该咁讲啦，呢几年因为真系疫情关系咧，过去几年嘅新年系少咗行商场嘅。 系， 咁听翻咧就有种嗰啲叫做熟悉嘅感觉嘅。咁但系当然啦，过往有一段时间每一年都行商场，每一个商场都系播紧嗰几个音乐。最紧要系你去紧洗手间嘅时候，都系听住呢啲音乐嘅时候咧，个压力系会有啲大嘅。 因为今日诶音乐桑拿想讲嘅就系呢个贺年歌啦，农历新年系嘛，新年流流啊，梗系 播下贺年歌啦。 但系喺我哋会再进一步讲啊，即系特别粤语嘅贺年歌，我哋本地贺年歌之前咧，我一路即系做 research 嘅时候好奇啦，咁啊揾啦， 系 翻咗个好有趣嘅新聞啊，或者一個文章講啊， 係 佢話地表最多新年歌嘅地方係邊一個國家啦？ 中國咯，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都華人多嘅， 係啊， 佢係講緊農曆新年啊嘛， 淨係講農曆新年嘅歌啊。 OK。 今年啊，新推出嘅賀年歌有超過50首啊， 咁誇張，即係新嘅每年講緊， 因為佢有啲歌名啦，我聽咗少少啦，咁佢因為唔係廣東話嘅，全部都咁，譬如有一隻叫做《我的媽》啊咁啦，或者泰國的表弟啊，《黃兔高》啊，咁呢啲你聽個名，譬如《黃兔高》，你就知道係兔年，即係今年噶啦，咁樣，咁係多人。听嘅，好劲啊！我觉得，因为佢哋真系会括住叫2023兔年咁样，咁都系佢哋有讲嘅，即系大抵讲喺一个即系华人地方，佢哋嗰个咁犀利，即系70年代开始，其实同我哋啱啱讲，我哋香港都系70年代开始，即系有原创嘅粤语贺年歌啦。 系， 咁佢话其实马来西亚都一样咯，即系佢哋。本地唱片公司亦都係睇準咗佢有一個 market， 所以佢哋就每年都會出啦。 同埋可能係咪嗰邊而家嘅唱片業開始發達啊？比起以前，即係講緊可能香港70年代香港嘅唱片業發達，咁所以嗰陣時香港嘅賀年歌咪多咯。 但佢哋嗰陣時都已經有啊，講緊70年代其實同期都有，然後又係俾旗下歌手唱啊咁啦，咁跟住一路去到而家，其實 keep 住都有，再加埋。而家網上佢哋嘅老實講，你如果你講即係YouTuber 嗰啲成，咁你馬來西亞嗰啲都犀利噶嘛？咁所以嗰度喺個社交平台，佢哋又可以活用啲素材，可以做好多嘢啦。咁所以原來即係你如香港啊、台灣啊、大陸啊等等，其實馬來西亞都好勁。 係喎，呢個真係冇，因為其實講真嘅，講起賀年歌咧，你例如香港，其實你真係發現好多年都好似。冇乜好即係好突破話好新嘅賀年歌啦，即係大家可能每年都會出，但係都係出緊舊有嘅一啲曲式喺度咯，即係好難去脱離舊有一啲賀年歌嘅曲式啊或者詞咯，咁啊係翻唱嘅作品比較多咯。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嘅， 嚇， 即係我哋香港人咩啊？目標為本 係 真係。你想想嘥咁多钱整贺年歌玩咗几日。 这个是真的，这个的而且确是有听过一些同香港歌 啦。你玩咗几多日 是啊。 洗够钱，咁跟住之后嗰隻歌又未必红得到。 是 啦，咁点解要做呢件事呢？即係你过呢，即係老实讲多数都系某一间唱片公司，大家都知啦，咁过嗰几年唔系嗰10年左右啦。咁都系冇噶，你好难。佢唔夠洗腦啊！ 係， 即係佢唔夠嗰啲歡樂年， 即係同埋你喺新年以外唔會再聽啊嘛，因為你嗰個喜慶嘅氣氛，你真係喺農曆新年先感受到， 即係同聖誕歌一樣咯概念。 係啊，所以即係聖誕歌其實近年都少咗好多，亦都係呢個原因，我覺得。但係有學者都有研究過嘅，點解會話喺香港你廣東歌入邊以前咁多賀年歌啦？點解而家可以少咗？係因為以前咧喺華人嘅社會咧，好多時候都係即係佢哋係一啲農夫嘅社會比較為主要啊，喺舊有嗰個年代，咁所以變相咧。 嗰陣時有好多嘅賀年歌咧，佢都係講緊啲歌詞都係講緊啲鄉村啊，或者一啲農村佢哋嗰啲習俗，即係嗰啲咩你聽锣鼓響一片咁樣，呢啲係好鄉村或者農村會做嘅習俗啊嘛。而家你係啦，香港真係周圍都唔會有呢一種嘅習俗，所以變相喺歌詞上好似啲。即係有啲嘅文化研究人都話，好似都而家近年寫到冇乜嘢好寫，咪唱翻舊嗰啲咯。 咁即係你講起真係嘅因為都有一啲研究粵語歌曲嘅評論員啊，或者文化界朋友都會即係都會 share 啦。咁其中有一種講法就係、是，因為初頭早期香港大家都知㗎啦，即係流行曲方面咧，英文啊、國語啊嗰啲都比較多啲，好多時候都係將即係唱外邊嘅嘢。后屘可能就先至会有机会改下词啊，咁所以话即系广东歌有自己嘅流行曲等等，你即系七十年代可能真系比较先开始萌芽啦，叫做咁啊，所以嗰阵时就七十年代未有原创嘅粤语贺年歌，咁所以咧嗰阵时有间唱片叫风行唱片， 好出名啊呢间， 系啊，咁佢就当年啊。有音乐人关胜游先生就应呢个唱片公司要求，咁、就做一只贺年碟，即系都系 系 啊，其实都系唱片公司睇准咗个 market。头先讲马来西亚嗰边都一样，七十年代开始啦，咁 同埋佢睇准就系好多商场啊，好多地方你都要买我呢只碟去播啊嘛。嗰阵时冇咁多呢啲嘢嘅时候， 你做到第一个噶嘛，系啦，系威猪。 其实好衰咁讲嘅，都系一个好商业嘅谂法嚟嘅。 系，我觉得都系同圣诞歌嗰阵时讲嘅嗰个概念都一样咯。 系啊，但系我反而觉得咧，一样嘢讲起呢个比较就系，因为圣诞歌你发现近年好多圣诞歌可以讲失恋啦，但系你喺农历新年你唔会讲失恋， 一定要系好嘢。 系啦，一定系开心，一定系好奔。你喺圣诞歌好多歌都系嗰啲Lonely Christmas 啊，冇拖拍啊，自己一支冷啊咁样噶嘛，系啊，咁所以变相即系又会少咗一个嘅歌词嘅选择噶嘛，变相可能而家现有我哋有嘅一啲新年歌已经好丰富咯。咁啊，你头先讲关胜佑先生呢、這个所写嘅一张专辑咧，应该1977年嗰阵时嚟噶啦。咁啊，有啊秋官啦、啊、郑少秋同埋汪明荃佢哋有。成張嘅專輯《歡樂年年》，基本上大家識得唱嘅廣東粵語流行嘅呢個賀年歌都喺曬入邊， 都好勁啊！因為嗰陣時咁啊，嗰、碟名好似係《歡樂年年》裏邊好多隻歌啦。跟住都講到嗰陣時啊，秋官同埋阿達姐咧係好勁嘅喎。嗰陣時係1977年有一個叫第一屆香港金唱片頒獎典禮， 嚇， 所以唔知有冇第二屆啊？冇 search 到啦。 跟住然後就係呢一隻攞咗呢個獎項啊！ 話秋官同埋阿汪明荃咧，就用唱片封套嘅造型咧，嗰、個打扮啊，就即係真係有。攞獎嘅 okay, 接呢個金唱片殊榮嘅。 咁、okay, okay. 當年呢一隻碟應該都係嗰句啦，你每一個地方都要買呢張唱片嚟播嘅時候， 金唱片 嗰、那個銷量就一定係厲害㗎啦。 因為兩年前嘅一啲專欄作家有寫過啦、就話據說《歡樂年年》啦。那個專輯去到兩年前咧，佢黑膠啦，一啲 cassette 帶啊、CD 總銷量都有20万张嘅。 哇，其實好勁喎，真係勁喎！你講真，而家你買隻碟都真係好難買到呢個數字，啊、真 係。係啊，所以即係《歡樂年年》呢一首就係、是，即係咁多年嚟都一路都 keep 住，大家會哇，新年好似點都會聽到好多人翻唱咁。呢、這個感覺好似 Jingle Bell 嗰啲咯， 係 即係元祖級。好知啲嘅， 粤语嘅贺年歌嘅最原始嘅一首噶嘛，今日打开个头啦，我哋用首粤语嘅贺年歌贺一贺大家先啦，转头有众多更加多嘅一啲贺年歌，有啲古仔可以讲下嘅。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 发大财。 点啊？呢个正唔正啊？ 啲长辈们就好喜欢嘅，即系去到呢啲时候咧，通常啲外母啊、奶奶啊，一定喺屋企就会，一定系会播下呢啲嘅，好喜庆。哇！点解你扮得咁似嘅？喂，你可以再试下代多一个身份去代唱 這些。我唔知个样有时代感啊，把声都有。我老豆好中意，咁我阿爸嗰边啲亲戚都系嘅。 你 成 日模仿啊！ 大年初一就日头喺屋企就会播啲新年歌，就嘈醒我哋。 系咁啊！但系即系啱啱听过有呢个真系好喜庆嘅欢乐年年啦。 郑少秋同埋汪明荃嘅。 冇错，但系讲翻咧，即系喺呢一个最初代嘅一首贺年歌曲咧，其实是一首国语歌嚟。嗰陣時講緊係1945年啊，咁早期嘅一首 二戰後嘅啫， 係啦，冇錯。點解會有一首咁咁早期嘅賀年歌咧？就係、是、恭喜恭喜，其實大家都識得唱啦。 恭喜恭喜， 冇錯就係、是、呢一首啦，即係微笑大姐笑笑嗰首。咁啊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其實最初佢嘅發表咧。唔係一首賀年歌嘅定位嚟嘅，因為嗰陣時1945年係講緊啱啱咧抗戰勝利啊，嗰陣時咧有一位好出名嘅詞曲嘅創作人叫陳歌新啦，你會聽過佢嘅作品嘅，例如《玫瑰玫瑰我愛你》就係佢寫噶啦。咁、然後呢一首咧，當年恭喜恭喜係就係喺呢一個抗日。戰爭勝利咗之後咧，佢喺上海有感而發咧，佢就寫咗呢一首恭喜恭喜噶嘛，即係去慶賀下大家即係每條小街大巷嘅人們啦咁樣。咁最初嗰個版本咧就係、是、有一個有一對咧叫做姚敏同埋姚莉呢兩兄妹去合唱。咁我哋而家聽到呢個平時喺商場會播嘅恭喜恭喜咧，全部都係好似嚟而家嗰個背景音樂咁樣好喜慶嘅一啲樂器嚟噶嘛。但其实最元祖级的恭喜恭喜那个原唱版呢它是一个二重唱的作品它的乐器比较西化一点同埋是冇咁而家我哋聽得出嗰個喜慶嘅氣氛 嘅，呢啲叮叮噹噹啊，農曆新年向嘅樂器就完全 即係冇咁多啲炮仗啊、锣鼓啊，即係會少啲嘅。咁、但係當然佢嗰個曲詞就冇變啦，嗰、那個melody 都係同而家一樣嘅。咁但係嗰個歌詞咧，其實佢嗰個完整嘅版本咧，我哋而家聽到就其實記到都係個 chorus 嗰幾句啦。但係其實佢當初嗰個原版嘅歌詞。 就基本上是讲这个冬尽春临，就是一个很跟气候啊跟这天气有关系的一些的歌词版本来的。所以呢在这首歌呢当年唱下唱下的时候呢啱啱就是临近农历新年的时候啦，就本身有一首的抗战胜利的歌曲呢它就变上唱下唱下，大家就将它变成为一首贺年的作品咁样。 冬去春来，即系好似打仗就系、是， 终于都 就 系 个 过咗啦， 过咗个寒冬啦， 系啦， 接春天新开始啦， 系啦。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听下今日我哋为大家准备咗呢一首原版啊，姚敏同埋姚莉嘅《恭喜恭喜》啊。 恭喜你，冬天已到尽头，正是好的消息，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恭喜你啦，恭喜你，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春的消息。 变咗三重唱， 哇！好中意个二重唱啊！ 系啊，其实佢个原版咧，你会听得出嗰个编曲咧系好特别，同埋佢个二重唱咧，好老实讲，我真系觉得几好听嘅。 所以啊，成日都讲编曲其实好重要，但系被忽略。你谂下，同样嘅旋律，同样嘅歌词，但 系 个编曲变咗咁样，你就觉得唔系春节嘅感觉， 系 盂兰节。 或者有種即係個原版係好秋天嘅，即係都仲有少少冷冷地嘅感覺嘅。 但我頭先話一起嗰個吉他嗰個 intro 咧，已經覺得係好外國嗰個年代， 有啲西班牙吉他 咁 樣， 或者 係 嗰 陣 聽嗰啲country 啊，即係嗰類嗰啲咁咧。 冇錯，咁啊，所以當年咧呢一首歌咧就後屘你為咗要有一個即係唱咗做賀年歌啦嘛，大家即係用一個清唱嘅方式周街唱啦，咁啊後屘再改編咯，就做一個加翻啲锣鼓咁啊，有翻嗰種過時過節啦，新年好開心好喜慶嗰個氣氛，就而家大家會比較再熟悉啲嘅一個版本，咁啊但啱啱听过呢一个咧，就系姚敏姚莉最原版嘅一首《恭喜恭喜》嚟嘅。 但系一般真系听嘅，即系讲到 即係呢個編曲上面，真係嗰啲樂器大家都知道都係嗰一種啦。咁啊，但係所以其實有一首就大家都一定識㗎啦。咁但係就係、是、譬如許冠傑嘅財神到、啊，其實呢一首大家韓年歌有趣，大家再聽翻我哋就留意編曲咧，佢就比較西洋啲啦，用嘅樂器就唔係一啲 鑼鼓啊 成啊嗰啲。咁啊，亦都係又係韓年歌另一個 style， 但係少有啲咯。一般大家 arrangement 都係要呢啲咯。 所以其實聽賀年歌咧，我發現原來你聽個編曲咧都有好多嘢聽，但係你要聽一啲唔同版本咯，盡量聽多啲幾個版本咯。 同埋永遠都係咯舊嗰啲，因為你有 connection， 所以你咪 keep 住有 feel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大年初二车公诞，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第十一签的中签。刘业强说，过去三年疫情令大家生活有很多阻滞，签文的寓意是政府要多听好的意见，香港面对由治及兴的新形势要比较谨慎，又期望财政预算案令到香港真正复苏。有解签师傅说，12年前香港同样求得第十一签，今年的环境较差，但是相信香港能够突破困局，又建议政府不分派别做好经济。本港单日新冠个案连续两日在2000几宗的水平，新增2271宗确诊，包括41宗输入个案，再多49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一共录得12954人死亡。八间安老院舍和三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呈报11个院友和两个员工确诊。过去五日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院舍新增确诊院友数目有140人，新确诊员工就有25人。工联会促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向年满18岁的香港居民派发至少10,000元电子民生消费券。工联会会长吴秋北、理事长王国、立法会议员邓家彪、陆仲雄等去到政府总部请愿，向政府代表提交有关财政预算案的请愿信，促请派发不少过10,000元的电子民生消费券，并且可以分阶段使用和可以用于公共事业费用开支，认为消费券可以解决市民的燃眉之急和刺激本地消费，振兴经济。工联会亦都促请政府增拨资源，延续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并且放宽参加资格至35岁的本地青年，以及扩大职位空缺的行业范围。行政会议召集人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话，新民党立场不支持政府再派消费券，认为大部分防疫措施已经撤销，游客会逐渐重返香港，加上疫情后第一艘国际邮轮上星期抵港，相信不用靠派消费券刺激消费，上年派发的时候已经看到提振效力有限。叶刘淑仪话，新民党在今个月26号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见面，将会提出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建议。他说政府资源有限，应该投资在长远发展，配合适当的扶贫措施舒缓解困。叶刘淑仪出席活动之后提到，今朝新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在车公庙为香港求得第十一签的中签，象征香港将会面对一些挑战，但是相信已经开始复常，未来会越来越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显著转凉，气温降到大约1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听晚天气寒冷，市区气温进一步下降到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四朝早寒冷，市区气温降

要想念可爱的一个错恋。 首先带来的作品在《食神》当中出现的，它是林志美有《食神》的主题曲《初恋》。跟住落嚟呢首咧，套电影就比较近年少少嘅。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去冲 默默去冲。 但是有陈百强的疾风，亦都是来自新喜剧之王当中一首主题曲。点头套电影一开始就已经是有这首歌曲的出现。跟住落嚟有气势少少的。不知道大家过年会不会看。 伴你坐带一身胆死于热场。 武状元苏乞衣。 是我未觅真情，情报处是作家乡，投入命运难劫破，怕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世恩不忍偿，明日日月万里方，笑泣清风使我狂，来日醉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 放眼江湖影的云像，无端的白情的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鬼个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出棍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叫我做拍拖王。 投入命运万劫波，怕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世恩不忍偿，明日日月万里方，笑泣清风使我狂，来日醉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长路我伴你万里闯，永至深守在旁。 带来有林子祥《长路漫漫伴你闯》，是武状元苏乞衣的片尾曲来的。跟住落嚟呢首呢，本身好想找呢个电影的版本俾大家，但好可惜是找唔到，唯有播原本的版本。 刀山去地狱，去入何 仲记唔记得喺食神当中莫文蔚好有气势咁样捉住周星驰去唱呢一首作品。 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哭叹云，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过问？ 有在食神当中出现的一首插曲，在电影当中由莫文蔚所主唱的，但是今天播的给大家是原版郑少秋的《陆小凤》。跟着下来这一首，我觉得是电影界插曲的其中一个殿堂级作品，小个看不明白的，大个再睇翻，哇！嗰个结局加上呢一个配乐，贯穿晒成套电影嘅主题。 从前、现在、过去，秒再。 嚟自《西游记之仙履奇缘》嘅插曲，有卢冠廷卢卢嘅《一生所爱》啊，咁啊呢一个系佢称为终极版，亦都系早几年推出嘅版本当中咧，大家会听到一把女声咧，系嚟自香港嘅一位女高音，叫做 Alison Lau， 有呢一首嘅《一生所爱》。嚟到呢个时候，我决定嚟一个反高潮，都系《西游记》嘅插曲。我找了好耐，终于找到他，是你啦。听完希望大家新年不要再戴着个紧箍咒。Blues 最后带来的作品有罗家英版本的 Only You， 亦都出现在《西游记之仙履奇缘》当中。不够时间听完自己重温电影，非常之经典。听日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拜拜。